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好，回來最後一節了，今晚找到陶國斌上來了。李少婦在上一節提出一個很技術性的， 其實都沒有技術性的 unwinding， 即是將我，如果即係我個表面解就 扭 咗佢，而家就放鬆翻去啦啊！ 係啦， 係咩乜東東嚟嘅？ 中文叫拆倉， 係最簡單 拆倉。咁啊，其實老實講咧，每一次即係如果我即係如果大家唔係經常睇財經新聞嘅朋友咧，但係又關心財經事咧，我話俾你聽，你幾時就知道個市係開始轉勢咧？你留意啲財經新聞，開始講拆倉，無論咩拆倉都好啦。咁你就知道咧，窿尾就嚟噶啦，差唔多基本上一樣。咁以前我哋以前我嘅意思係講緊2007、2008嗰次啊，即係上一次講股衝34000嗰鑊啦。都係講拆倉。嗰陣時仲有講 carry trade 拆倉啊咩，即係嗰啲套息交易拆倉啊成啊。嗰次係嗰一輪講嘅啲拆倉嘅現象。咁我其實有陣時都會諗嘅，即係如果你睇個市場，你係有一種預期性嘅，我諗啊死啦！今次拆倉點拆咧？因為喺香港咧，其實啲倉係唔容易拆嘅，因為香港好多就係好似我哋上一次話齋，今次俾人吸納咗嘅資產係咩咧？磚頭，磚頭唔似股票，即係股票變牆紙咪變牆紙咯，時時都有噶啦。砖头不得嘛， 叫做不动产啊， 不动产的嘛。所以这个我自己都担心，当然很多人就黐线，楼香港楼是不会大不了不升的，不会跌的。但是即历史的教训是我暂时未见到有什么资产的价格是可以永远升或者跌都不会跌，未见过。咁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就係另外頭先講話，即係即係你頭先都有提過話，即係人民幣，即係應該咁講，大陸嘅企業喺香港進行嘅資本活動。咁嗰個其實個規模都唔細嘅。 係啦，就是、有朋友咧知道你上嚟咧，就託我啊，就問你喂，咁同人民幣今次嘅關係又點樣咧？有啲咩影響咧？啊， 即係究竟？係啦，佢哋如果喺香港呢一個匯率轉變，其實係唔係對美金，反而係港紙對人民幣。即係有啲人肯，甚至乎係 想唔 我啲人民幣定期點搞啊，大佬？ 係啦，係啦啊。其實我相信即係有，譬如有朋友係擔心聯繫匯率咧，即係究竟守唔守得穩啊？會唔會又好似零七、九八年嗰個情況啊？好大嘅一個順手會問到去一路順住個邏輯咧，就係、是、會唔會如果我哋唔 pack 美金，咁就不如 pack 人民幣啦。咁反正而家我哋既然都可以用得，好多係好大程度上，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成日要提出嚟嘅就係喺消費嘅層面，或者再之前可能係貿易嘅結算嘅層面，就唔即係。嗰、那個情況，跟住而家就投資股票嘅層面、投資債券層面，盡量係形成一個既成嘅事實，係大家已經用緊 人民幣計價，港股有㗎， 係啦，一路咁一路做，一路係咁做，用緊呢個機制，或者調翻轉頭，你見得到隨住越嚟越普及嘅時候，咁大家諗，不如其實如果我哋覺得 pack 美元唔好，假如有人覺得 pack 唔好，咁不如就 pack 人民幣啦，咁即係某程度上咁，但係。通常最大的問題咧係個貨幣個匯率嘅制度咧，如果係喺一個匯率係強嘅時候咧，你去轉變佢咧就容易好多，因為頭先涉及預期嗰樣嘢，咁我唔會話人踩人啊，唔會有頭先嗰個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實現嘅預言嗰種嘅危機喺度嘅。咁但係問題咧， 當你的匯價一路係即係強嘅時候你又唔捨得做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好啦，到你弱嗰陣時咧，你諗呢樣嘢，人哋都已經幫你諗埋嘅時候咧，你亦都更加唔敢做嘅。咁呢個好麻煩。之前曾經即係過去嗰十幾廿年，其實係曾經試過，譬如一對一咁樣啊嘅個水平咧，其實佢打平咁樣過咧就容易嘅。咁但係可能有其他嘢嘅時機唔適合啊。咁呢個有個問題，即係又未做到咁普及啊嗰樣。而家你話係咪好普及呢？開始普及，但亦都未至於話個個我就寧願揸人民幣，又未去到嗰個地步。咁我諗逐步逐步咯。咁但係你話長遠嚟講，我諗會去到嗰個階段，但係又要問一個都幾技術性嘅問題。你睇到由美國、香港、內地，其實佢哋三套嘅匯率嘅制度咧係標示住唔同嘅局限喺度嘅，即係譬如你香港。正如頭先阿少富所講咧，就係我死守得到嗰個匯率嘅穩定，就係方便我作為一個小型嘅開放經濟體咧做貿易嗰陣時咧，嗰樣嘢容易去計啊嘛，嗰個 volatility 唔好太大嘛，咁變咗就要喺資產價格嗰度咧就要調節啦，即係衰起上嚟，好似97金融風暴嗰下，你可以跌六七成嘅樓價咁樣，即係一件咁事。好啦，喺美國嗰度咧就係我資金亦都係好似同香港一樣可以自由進出，匯率就唔可以。守得到啦，匯率就係會一路發上發落啦。對 yen 又可以哇發嚟發去，對所有嘢都發嚟發去。咁呢個係佢哋要承擔，但係佢哋有自己本身嘅貨幣政策， 同埋佢哋好多嘢本土生產。 係啦，咁有兩件事又唔同，就同我哋 small open economy 又唔同。好啦，咁然之後，如果喺內地咧，而家佢好明顯就係我管住個資本帳啊，唔係咁容易開放，想開放，但係永遠就係、是。一想咧，跟住外邊有震盪， 你呢個開放得你就要是但揀一樣， 係啊，你要諗一樣嘢 咯。一係物價你唔管， 是但一樣 嘅，唔管嘅啦，係你就要管匯價。 物價絕對係一個政治因素。 譬如你嘅通脹，因為佢唔係物價本身，可能係物價嘅水平或者物價嘅漲幅，即係呢個咁樣嘅變化，即係講通脹嗰個情況。咁好難搞喎。咁你是但嗱，其實三個我哋作為大家喺呢個即係時空咧，其實最好係一個即係觀察家嘅角度啊。或者你做你想做研究咧，三個一齊擺喺度好清楚嘅，即係你會發覺咁嘅局限條件底下，究竟香港要跟邊個？我諗正常嘅，即係正如你可能你未必中意金管局嗰套官方嘅講法，但起碼喺而家呢刻嚟講咧，我相信保留繼續係用住即係聯繫匯率啦，繼續係咁樣咧係最簡單嘅，因為暫時嚟講你最緊要就係嗰個資金自由進出。呢個係最關鍵嘅地方。 不如我哋講下恐慌性嘅環境會發生咩事咧？咁第一樣嘢就係啲人要揀啦，我唔要港紙。咁我唔要港紙，我俾你揀兩條路。我唔係講即係嗰個制度啊，我只係作為一個小存户嘅心態。我揸住100万港紙，你可以選擇趁仲有聯繫匯率嘅時候 對做美金。 對做美金。 呢個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選擇就係、不如。買啲人仔咯， 係轉做人。 個問題就係人仔，你一人買得個20000。 係啊，螞蟻般都有。 理論上一人買20000啦，咁我幾時先轉得曬啊？咁所以變咗，你用一個個人嘅角度去諗，你都知道啊，係香港其實我李兆富一條友，我要轉都搞咁麻煩。當然啦，唔同嘅香港政府話要轉曬做人民幣，即刻唔知邊度就。其實冇所謂，佢話俾你就俾咗你噶啦，係咪？冇話唔得噶。咁問題就係咁之後點咧？咁之後理論上就要一國一制噶啦。係 啦， 即係話香港 真 係 融入咗佢個經濟。 唔係嗰個意思。一國一制的意思就係香港嘅貨幣制度就要跟人民幣嘅做法，即係香港唔再係一個離岸市場。香港其實嗰啲時話啊，香港係咩人民幣離岸中心啊，乜。正因為呢個原因，你更加要保住個聯繫匯率啦。你班友仔識唔識嘢噶？如果我哋係變咗 pack 人民幣嘅話， 唔可以全部一次變嘅，一半一半。 我哋 pack 鬼咗人民幣嘅話，我哋第一件事就要有外匯管制噶啦。班係即係呢個係好簡單嘅常識嚟嘅。咁好啦，咁變咗，如果我翻返去頭先嗰個李少富揸住100万嗰個情況，咁我梗係轉美金啦。所以 就正如你。最新的大作那裡寫的 那個叫，我會轉美金的時候，其實你人仔都不會好過的。是啊，所以變了，如果在那些這樣的 scenario 呢，你都還見到其實我們沒可能會轉得走那個聯繫匯率。 港元的最終極的選擇、 嗯、 其實以前任志剛自己說美元化嘛，你是可以立刻 dollarization。 其實現在如果你又說任志剛的話，其中他最近都提出來一件事， 你不用存我給你， 正正正就是內地有些事做不到，金融上面我們可以是有這個資金自由進出，有這個這樣的環境，我可以幫他做得到，那我們就有生存空間，有個貢獻，有個角色在這裡，這個正正也是他講的，那 很清楚。現在你剛才講美國和、即是中國啦，美金人民幣那個以往一段很長的時間呢，久不久就有那些貿易爭拗，就說你 人為地撳低了人民幣，然後刺激出口怎樣怎樣，然後我又人為地又好啦，那我應酬你呢，又有時我就容許他不要撳到那麼低，即是久不久又在這個克林頓時代呢，那時候還在說 WTO 啊，其他東西就特別多這些。那現在的問題呢，就是過去那一段時間呢，人民幣它本身都要思考究竟我是不是要黏得那麼實美金，因為它作為一個、這樣的形狀的匯率呢，其實它一是就說一籃子，但是你一籃子裡面是包些什麼呢，很大程度上一是就貿易的比重嘛，你都是跟 它做多一些，你就包美金多一些，一是就現在越來越多，可能歐洲、啊、其他都豐富一點、嗯、但是沒問題的，如果我是跟你這樣包，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最終的結果就是其實美國的貨幣政策，中國不可能完全不要說逆步逆趨都好，是會很接近的，因為我就是要保持住那個匯率上面不要太大的波動，等大家有什麼爭拗的時候很直接地，我不可能說你那邊一路加緊息上去扯大籃扯走曬錢，我這邊還可以一路寬鬆，不得的，我又調回轉我這邊又要緊返，就結果全球那個你可以說那個均衡狀態才可以保持得到。那香港就剛剛站在中間這裡，香港剛剛站在中間這裡，那它有它的角色在這裡，我自己覺得、正常來講都是繼續 keep 住，一來是它的經濟功能在這裡，由以前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開放改革，咁你前店後廠有各樣嘢貢獻翻嗰批之前喺七十年代已經係經濟起飛之後咧，香港生產成本高啦，咁再做一次啦，冇問題噶，咁又可以引進啊各樣嘢，跟住到後期就成為你可以幫國企啊、紅籌啊、其他嗰啲一路上市啊、集資，跟住到而家都唔係最主要係集資，如果唔使啦，你 CDR 你喺內地 A 股估值仲係咁高，其實唔關事噶啦。反而是人民幣那裡是重要，因為現在內地它一路要將資本市場要跟外邊接軌，但是它又怕接軌一下就接了別人的那些金融海嘯那樣東西，它頂不順嘛，所以永遠有個緩衝在這裡，我覺得這個是重要，即只不過去到近期說著咦，原來又不一定要在香港上的，然後、可能、直接在這個倫敦紐約可以跟上海搞定的了，然後、海南島那裡又發展一個這麼大，現在就在說、這個、彩票啦、賽馬啦、跟著、水上運動啦、沙灘等等啦、最初第一個就想著跟澳門有關，但是你香港都賽馬，即是整件事想下去可以是很大一件事，但是現在的功能我覺得它最好真的保住港紙和美金繼續是掛鈎，繼續用回這個制度，但是你就要被迫承受一件事了，就是個資產價格那裡，以往就成日罵美國嘛，布殊啊年代那些，哇我們已經慶合合了，跟著已經炒樓炒到手蜜黨啊、飲管黨、你還要我繼續減息但是到即是現在反而我覺得呢，你要承受某程度上的政策是有些这样的资产价格 的难度在这里，平民百姓是辛苦的有时。 回阿湛的 friend 的问题、其实我们今集一开始讲其中一个位置就是说、今次港纸的现象和贸易战那些口水嘢，都差不多時候開始啦 嚇。時機差唔多，呢個禮拜見喎，中興俾佢賣啲嘢俾佢喎。 不過我曾經我都講過，我覺得貿易戰呢啲咁嘅一嚿嚿嘅 items 咧，籌碼嚟嘅啫，台面籌碼，唔係嗰副牌嚟嘅。最終極嗰副牌其實係喺美方係咩事咧？就係佢其實美元而家基本上將會有升值壓力嘅啦。如果佢個加息步伐維持或者甚至乎加快的話，美金是有上升壓力的，但美元如果上升的話，那對美國的資產市場就很嚴重了。 有趣啊，美元去年就沒有升，去年是跌的， 咁好多人就覺得奇怪啦，點解你美國加咁多次息，歐洲都未得啊，日本未得，但係市場炒預期啊嘛。你美國可以一年加一次、兩次、三次，我已經知道你可以加到啦。你經濟好到呢個地步啊嘛，爭個通脹預期未上翻2%啫嘛。咁但係當日本或者日本啊尤其明顯啦，或者歐洲啊、英國等等地方，佢哋都覺得，咦唔係，我哋都未必真係再需要咁樣量寬，可以慢慢要退市嗰樣嘢咧。投資者就，誒佢哋可能得，所以我覺得咧。去年美元嗰個即係走弱咧， 相對 走弱係有咁效果，但係今年可能係另一個故仔啦。尤其是如果我哋睇咗第一季、第二季嘅數據，假如歐洲、日本唔係真係我哋想象中進步或者係改善得咁快咧，而美國又繼續加緊，我相信幾肯定，因為我之前出邊我都講，我覺得係四次就起碼噶啦，即係而家係四次，之前一路大家講兩次、三次，我覺得唔使諗，因為如果2015年、2016年其實佢已經放慢進度都加一次。跟住2013年加2017年加三次，你今年咁嘅情況，你唔加到四次，你根本都俾唔到個信息大家，你係真係要加快個速度。所以你四次係起碼，咁四次人哋唔喐嘅話，錢係要去佢嗰度走噶咯。 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講翻貿易戰咧，就係而家我覺得 Donald Trump 最緊要嗰張牌未出嘅就係你係貨幣操縱國。好啦，點樣令到你貨幣操縱國呢個指控鬆咗咧？ 佢選之前成日講嘅， 點樣令到呢樣嘢鬆咗咧？就係人民幣要人為地同美元嗰個上升幅度落現啦， 一致。 如果係咁嘅話咧，喺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咧，基本上你啲人民幣存款咧，你係唔好覺佢有啲咩轉變嘅，呢件好事嚟嘅。但係你又會見到咧。雙方嗰啲息口咧，尤其是港元啊，美金就唔好計啦，港紙嘅紅寶仔嘅息咧， 會有分別， 又會上翻啲喎。你又可能你自己又會想，其實你自己都會想，可能喺人仔存款户口轉過嚟都唔定嘅。但係反而喺呢個時候你揸 cash 咧，如果頭先講嘅 scenario 發生咧，係唔係最差嘅局面咯？所以你那個朋友如果是人民幣的紅寶仔其實又不用那麼貪心即是那個反而有一個這樣的制度性的關係令到他可能真的兩邊會 是的因為 lock step 地做他不會要你人民幣升值升得很快那你都玩死你的可能大家一起 lock step 地上 又因為之前大家在說譬如十年前金融海嘯一路谷 QE 出嚟嘅時候係有資產嗰啲著數咗嘛，變相嚟講你靠存款食息嗰啲就俾人剝削咗嘛，喺嗰、那個即係犧牲咗嗰個，而家就你呢啲咪可以揸翻咯？你就算如果你係退休人士，我就係有啲存款，我又唔想擺喺股市嗰度搏，債市嗰度我又覺得佢個賺咗息蝕咗價，咁你可能簡單你存款嗰度，其實對佢哋嚟講可能係好事嚟。 嗱時間唔係剩翻好多啊，咁問下你呢樣嘢啦，有啲睇法嘅就話。即香港而家遲遲咧加息咧加得咁慢啦嚇，咁如果係真係香港去到利息正常化，好美麗嘅。 咪頭先講嗰個情況， 係啦，照加個利息跟足美國佬咁樣照加落去嘅。有人話對香港係好事嚟嘅喎，啊，可以 你話好事定唔好事，視乎譬如舉個例，頭先一路減息減到變零，之後谷你去買資產嘅，咁你有資產嘅就係好事咯。你冇資產或者你想要買資產嗰時就唔好事啦，調翻轉啫嘛。而家就係你手上有 cash， 然之後你佢加緊息嘅，你係會受惠喺度。嗱，而家問題就係咪真係加息上去，大家個供樓負擔嗰樣嘢，其實過去嗰一兩年咧，陸續會見到噶啦。你喺嗰、那個，因為好多人唔係做 prime 嗰個嘛，係做即係呢個 hybrid 嗰個嘛。咁同埋亦都就算之前有啲所謂定息嘅 plan， 其實佢又唔係真係絕對地定，可能定一兩年，咁就已經完成曬任務嘅。咁跟住佢其實都會跟。咁我又唔覺得話。而家呢刻普遍市民咧係擔心我話要供樓嗰度係即刻唔掂，因為之前金管局啦，佢哋做嗰啲用佢啲銀行要批錢出去嗰啲咧，其實係好嚴嘅，即係嗰個即係尺度上邊咧過曬嗰啲壓力測試咧，要加好多厘上去咧都冇事嘅。咁我諗呢個係有個分別咯。 係做得好嚴，金管局啊係非常之嚴格喺供樓嗰度啊，大家都係。放心，佢成日喺度呃你嘅啫，話大家要睇下自己嘅負擔能力啊，嗰啲噏來噏去， 啊，由政府至到金管局個個都係出嚟咁樣噏法嘅。 咁佢可以做嘅亦都只係咁多啫。 因為佢職能係做呢啲嘢。 咁唔通佢放水俾你買樓咩？ 佢職能係咁做 嘅。咁佢唯有即係勸喻係，我覺得係最。即 量力而為合理嘅， 最輕微嘅干預，咪由得佢講咯。你 moral suasion， 佢講乜你都唔信噶啦，反正係咪？ 咁你下次你見到佢嗰班友啊，你教佢兩句啊，唔好成日噏啲咁嘅嘢啦，悶死嘅。 其實咁佢又唔可以講預測性嘅嘢，咁啊唯有咁你如果買樓， 佢講技術性， 你買樓係一個消費嘅行為。咁唔到佢管嘅喎，嗰啲係即係其實香港買樓置業已經由一個投資行為變成一個消費行為，我唔關我事嘅啦，已經。 以你嚟個人意見咧，好嗱，咁啊，最後啦嚇，如果你俾啲 advice 啲我哋啲觀眾，佢而家有手頭上又有美金，又有港紙，又有人民幣，佢最理想嘅做法係點咧？ 最理想就不應該揸咁多現金了，因為在即係一個過去嗰十年咧，由大家看到個系統性的風險，要錢不要貨，掟曬啲資產出嚟，萬佛朝宗翻去美國買美債，跟住到見到 QE 慢慢有成效啦。雖然咧未必個個同意是嚟自聯儲局嚟自 QE 的成效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即係經濟學，你如果你澳國學派，你唔係咁諗噶嗰件事，就完全唔係嗰件事。但無論如何，個經濟慢慢好翻嘅時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會慢慢由個債嗰度咧去翻股市嗰度。呢個個股債比例一定係會有分別。當然，亦都唔需要等到而家呢刻先去。過去嗰十年，起碼最近嗰五年一路去緊美股啊，去緊啲品牌企業嗰度咧就已經去緊。就到香港咧，就舊年先明顯啊，明顯啲去即係2017年先至明顯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唔應該揸咁多現金。最主要的理由是在一個正常時期，如果我以長的數據，過去102年的數據去看，平均來說股市的回報率，所有股指全世界可供比較的 8-10% 是一個正常的比例，你可能債那是 0-2%， 如果你真的有通脹扣埋就沒有了，也都合理的，因為股市裡面能夠入到指數是一些企業它有能力上到市，然後搞得全面，做得贏家，跟住仲可以，當然可以 cover 得到佢個資金成本，可以做得曬所有嘢，所以佢哋個回報率好係正常，即係未計科技創新，未計佢創造新界，未計呢啲嘢。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係唔應該揸咁多現錢嘅。尤其是跟住如果真係通脹嚟嘅，你到時就一定出事㗎啦，一定會話：哎呀，通脹嚟啊，蠶食我所有嘢。咁你咪要有個資產嘅配置喺度咯。淨係現金，無論你淨係美金也好，淨係港紙也好，淨係人民幣也好，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當然好多人就話我即係怕蝕啊嘛，所以我又唔敢擺喺股市嗰度。但係我覺得成個投資咧係一個組合嘅諗法，唔應該係我側重一個，係各方面，尤其是香港人正常嚟講已經好側重噶啦，即係最主要個財富唔係就嗰層樓咯。咁你更加要諗多啲其他嘢去幫你平衡。 好，咁啊，多謝曬啊！多謝，唔單止你講咗好多寶貴意見，今晚我唔使做啦。可以攤下世界 咁啊 ，OK 嘅，我覺得 啊，但你揾上多啲嚟，咁咧我就可以唞多啲，唔使咁辛苦噶啦。好啦，咁啊，仲有一條，你估而家依種狀況，我今晚改個標題叫做港幣大會戰啊嘛，會維持幾耐咧？上次啊，廿年前呢個曾蔭權都話抌心口話啦，今晚打趕收曬啲大鱷啦嚇。 好似佢真係腐碌到不得了，我揾一次 講。係啊，係嗰、那個要另一集，但我相信而家個處境唔同嘅。當其時 即 係 過去六七日， 成個亞洲地區，佢哋都有個調節壓力。講起上嚟咧，可能背後亦都同中國當其時個宏觀調控咧之後嘅後遺症係有關，先至會周邊亞洲地區係咁樣。咁但係而家唔同啊嘛，而家係有。最差的處境，人哋百年老店都執笠的系統性風險、金融海嘯，慢慢上翻嚟，去翻少少正常的時候咧，唔係嗰回事。所以而家佢講唔係有咩人追擊啊，唔係有啲人唔係覺得啲資金要積極流走。我覺得佢唔係講一個純粹話我要安撫你，佢呢個係個事實，客觀事實嚟。 佢只係一個調節翻啫，調節翻去翻喺依個 range 由依個咩七點。